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咁我哋繼唔繼續講六四啊？ 讲啊，呢个叫立足本土，颠覆暴政，就是、城市大学学生会编委会出嘅，即系呢个六四嘅呢个特辑啊。咁大家又可以揾下，即系上网都可以揾到嘅，应该可以睇下佢啲文啊，即系好清楚噶啦，那个立场系咪？咁正如我头先讲，你喐我哋呢啲所谓本土派，或者。你喐葉普城，其實喐雙網一層啫，係咪咁？冇乜用嘅。班學生都唔會因為咁啊，即係而唔唾棄你支聯會或者泛民主派。你可以咁講，佢哋不成氣候，呢班僆仔即係蛙兒造反，何足懼哉？有票咩你？係咪？你睇下我哋十幾萬人。籌咗百九幾萬，屌你選票、鈔票都喺我呢邊，咁咪睇下點咯？九月係咪啊？你好清楚噶，係咪？如果香港人仍然覺得我講支持民主嗰啲人咧，覺得投票俾呢啲泛民主派，佢就可以為你打開呢個困局嘅話咧，咁你繼續投俾佢啦，咪？哦，如果你話投俾嗰啲所謂本土派主張呢、這個所謂自決自治嗰啲，咁其實而家個個都講自決自治噶咯，係咪？你都分唔清楚邊啲係真，邊啲係假，或者邊啲先叫真正自決自治？嗱，好簡單，你檢驗一個最簡單嘅標準就係、是，你而家無論你邊個團體政黨，包括而家連民協啊開完嗰個大會都話。我而家要自治自立啊！咁樣屌你啦！咁你契弟又傾又砌，係嘛？咁而家就傾少啲，砌多啲，係嘛？咁因為人哋唔肯同你傾啊嘛，而家係係嘛？將都算無恥嘅，不過即係你睇翻唔緊要啊，你都可以嗱。咁即係你見到即係成個本土思潮真係即係勢如破竹，好難頂。我唔係講本土派嗰啲人喎，係講個思潮。同埋，喂，你而家所謂本土運動具體啲有啲咩嘢咧？講嚟講反雙非啦，嚇嗰啲即係趕啲水貨客啦，嗰啲勇武行動咧就最威就本土民主前線啦，係嘛？即係熱血公民啦，呢兩個組織做得最多啫。仲有咩本土派啊？香港嚟話俾我聽，青年新政係本土派咩？佢就係一個選舉機器。而家話俾你聽就係一個選舉機器，但係佢比較偏向。所謂嗰個本土嘅立場就係咁啦，個論述喺邊度咧？請問，港獨，港獨有人去選咩？而家陳浩天去唔去選？我唔知。陳浩天係港獨，佢主張港獨，係咪？但係佢唔係港獨，又可以咁講。點樣？點解我咁講？你冇一個有形嘅組織，冇一個論述喺度噶嘛？但係而家上咗主流媒體嘅議程，上咗國際媒體，大家就哇，香港有本土派啊，有港獨分子啊，咁一講親衰嘢就係梗係分子嘅，屌你真係係嘛？屌你不良分子、港獨分子，屌激進分子，就用分子兩個字嚟形容嘅。我講過好多次係不成氣候。今次我哋賭呢一鋪就大啦。五區去選要動用幾多資源呢？只係提出一個咁嘅訴求，好清楚。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喂，好多人都未必聽得懂。你係咪真係拆佬試沙煲喺度搏嘅咧？我哋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基礎，通過一個選舉嘅機制去實行一次變相公投，等香港人去決定我哋嗰個前途走向，而我哋嗰個訴求係比較 可以講話相對而家嗰啲主張港獨又好，或者啊，即係特別係對主張港獨嘅嚟講，我哋係相對比較保守啲，係嘛？但係你港獨你要成功，同我去五區公投成功，咁五區公投成功嘅機會高啲喎，老實講。但係唔會影響你提出港獨嘅喎，係嘛？只會製造更多基礎嘅啫，就係咁啫嘛。其實我哋而家做緊嘅嘢係咪？咁你咪試下咯，呢一鋪就係要係咪？就係要同你搏呢一鋪。你係通過一個選舉去推動一個咁嘅 campaign 係嘛？然後五區公投係嘛？俾香港人自己去。喂，你話屌選唔到五區，咁冇計噶啦，大佬係咪？你啲人都屌你係嘛？咁但係開咗個頭，跟住一定會有人做噶嘛，係咪？即係我頭先喺第一次嘅時候講到呢個本土派或者港獨不成氣候，我唔係有貶義嘅，我係將我客觀嘅情況話俾大家聽。而家有乜撚嘢本土派？你話俾我聽，成日日日講本土派，有政治能量、有組織嘅，係咪？動員到人嘅，你而家話俾我聽有幾多？本土民主傳線係最勁嘅啦，幾乎係，啊！而家俾大家覺得佢係。系嘛？佢都唔系好多人嘅啫，佢好多人俾人拉晒告暴动罪嘅，而家系咪？一好就冧噶啦，所以我哋要爱护佢，要支持佢，就系咁解啫嘛，你明唔明啊？系咪？唔好吹到咁大，系咪？你吹到呢啲港獨咁犀利，吹到本土咁犀利，即其實就屌你就自己喊驚，跟住就你投票俾我啊，唔係我死噶啦咁啫嘛。其實又係啱唔啱啊？係咪真真正正可以出嚟選，可以真正代表本土派嘅數埋都唔撚夠十個人？我而家話俾你聽，講真相咧，好多人唔中意聽嘅。你而家數俾我睇啦。包括嗰晚上台踩場嘅香港民族陣線，又係素人嚟嘅啫嘛，又係啱唔啱？唔理佢嗰日嗰個做法啱定唔啱一件事，就不能夠將佢打成就係同我哋有關，係成個本土派喺度踩場，係我唔怕認，係嘛？但係對於佢哋嘅所謂，我唔會譴責，係咪？佢做嘢，佢做呢啲嘢，佢梗係喂。幾個素人，幾個後生仔，佢咪考驗下啲支聯會啲風度咯？你老母你咪又係掹手掹腳啊，拉人嘅面罩啊，係嘛？箍人落去啊！屌你老母，同警察有咩分別啫？ 有揼人添， 係嘛？有揼人添，咪一樣咁撚撲街，係咪啊？屌你和你非非，你係咪好和你非非啊？ 和你非非正敵除外咯！ 屌你老母，點樣和你非非啊？你支聯會係咪？咪一樣揾幾條大漢箍人落去拆人旗啊，掹人口罩，屌你乜撚都做齊，係咪？賤撚嗰啲黑警，我話嘅 ，OK， 係咪？嗱，唔代表我贊同嗰幾位年青朋友上台咁去搞人，我唔代表咁，我贊成係咪？佢要為自己呢個行為承擔責任，係咪？所謂本土派亦都冇必要為佢哋呢種做法去承擔責任，係咪？但係當佢受到壓迫嘅時候，我哋就會聲援佢。呢個立場係非常之清晰嘅，係咪？所以。我話本土派不成氣候，港獨更加添啦，即係一流頭次尾都係偽命題。你個論述喺邊度？你話俾我聽，係咪？嗱，唔代表我唔支持喎，兩回事嚟嘅喎，係咪？我係將個客觀嘅情況講出嚟嘅。而家就得個陳浩天最出名，係咪？有個叫香港民族黨，連註冊都冇得俾你註冊嘅，係咪？如果你選舉想用香港民族黨嘅名義去選舉都唔得，係咪？籌款你更加唔得，開户口又唔使旨意，係咪？根本又是一種自覺覺他，係咪？希望可以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係咪？呢一個咁嘅所謂成個氛圍出現咗啦嘛，就係嗰個香港人要自己決定自己嘅前途，呢一股咁嘅思潮已經係不可阻擋。包括今次六四集會個爭議，頭先我哋將李儀嗰段説話播出嚟，好清楚嘅。呢個就係香港人去決定香港嘅前途，就唔係以中國人身份去決定香港嘅前途，或者參與香港嘅前途嗰個設計，係嘛？就咁解啫嘛。就唔好下下無限上綱扯到屌你咩？你又唔肯唔悼念六四啊？漠視歷史啊？咁你就會俾歷史漠視啊？冇講呢啲嘢啦， 咪？仲有一個實相就係而家所有啲大專院校學生幾乎係一面倒，就係立足本土，顛覆暴政，係咪？係咁啊！你睇香港大學學生會嗰個六四集嗰個訴求，好清楚嘅，係咪？ 俾條標題打一睇啫。 喂，佢呢條標題叫六四學界另起爐灶，泛民左膠醜態盡現。嗱，呢啲唔係我哋講，係咪？我哋講你就話屌，你而家鬧嗰啲人同全部同你有私怨嘅，包括黎則粉又好，鄭經翰又好，啊，陶君衡又好，甚至乎屌咧阿社民連嗰位梁國雄仍然霸撚住間公屋嗰個梁國雄尊貴議員也好，係嘛？又收撚咗黎錢嘅100万，咁呢啲我哋講咗無數咁多啦，係咪？咁嗰個係咪事實先？你話我收共產黨錢，你就冇證冇據，但係呢啲全部事實擺在眼前。譬如你陳偉業接受國泰航空公司2次豪華款待，你嗰陣時係社民連嘅立法會議員，係咪事實先？係嘛？甚至乎你有參與某一啲即係骨灰龕啊嗰啲營辦商啊，即係佢哋嗰個啊做諮詢又好，支持佢又好，係咪簽咗名嘅？咁係咪事實先？事實啊嘛，呢啲係你李卓人收咗黎智英錢入落去自己户口，係咪事實先？事實啊嘛，係嘛？咁呢啲點樣叫抹黑你啊？你老尾你啊，真係抹黑我哋嗰啲冇證據嘅，係咪？嗱，呢啲我哋都唔講，而家係啲學生講啊，唔係我講啊，係咪？嗱，呢啲啊，2014年嘅我哋嗰個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冇清晰啊呢啲立場，係咪？但係都係少數，都係勢孤力弱，係咪？而家就算去推動呢個五區公投制憲運動，都係要得到多啲人嘅支持，因為呢個係一個有形、有規模嘅一個政治運動。呢一個有形、有規模嘅政治運動，佢唔係一個空想嚟嘅，係咪？當然我亦都唔會話你港獨係一個空想，可能若干年後可以實現，最終香港可以獨立建國，唔知。但係都要區隔好清楚，陳雲講嘅城邦建國，同而家你陳浩天講嘅香港要建立一個獨立嘅國家嗰、那個概念係有少少唔同嘅，係咪？所有批評陳雲嗰啲人，屌你乜一篇文章都未睇過你，係咪？你睇曬我幾本書啦 ，OK？ 你有冇睇曬啲冇？係咪？你睇曬你咪可以駁佢咯，啱唔啱啊？係咪？冇睇曬不得已，跟住自己喺入邊呢樣有啲就係斷章取義啦，嚟批評佢啦，比如好古德明之流啦，垃圾嚟嘅呢個，我而家話俾你聽。我是当佢垃圾噶啦，已经几十年朋友都系咁讲，因为又系私怨蒙咗眼啊！你知唔知啊？感情萌动，理性止暴。屌你陈文得罪你咩啫？大家又做过同事，即系咪？即系佢叫做旧友、老友记，系咪？我有时有啲犯罪咧，隔几个月有一次，我哋啲即系当年啦喺珠海教书嘅朋友，或者当年啲文友。盟友啊，即係文章個文啦，咁我哋都有約下食下飯嘅，聚下舊嘅，係咪？咁啊，陳雲同阿古德明都坐埋過兩次啦，係咪？ 萬人相輕定係你呢個？ 係啊，屌！ 冇即係呢啲唔係，甚至唔可以叫私怨，因為冇利益所。 冇利益㗎，咁都唔係個屌。 佢做文人，佢寫文章，我又寫文得。 咁都唔係。 寫文章點解會受歡迎？可以 咁都唔係喎？屌你咩？佢打肥佬禮工啊，肥佬禮養佢嘅喎。有道理嘅，唔係冇道理嘅喎！屌你咩？而家你當下幾多文人係肥佬禮養？當下幾多政治人物係肥佬禮養？呢個係咪事實先？可唔可以又話俾我聽？呢個唔係事實咧？你陶君衡有冇收肥佬禮錢？梁國雄有冇收肥佬禮錢？係咪？你作為一個左派，有冇先？係咪事實先？呢個係？你民主黨每年收佢幾千萬，咪事實先？屌你真係，啊即係公民黨收佢錢，係咪事實先？咁係咪得咯？嗱，我哋而家冇一個政治捐獻法，你收咩人錢，你可以唔使講嘅 ，OK？ 係嘛？但你作為一個立法會員咧，你就要申報嘅，係嘛？咁你冇申報。咁咪好啦，冇所謂啦。咁你開咗幾次議監會都吹你唔漲啊，出咗報告啦，係咪？咁冇問題啦，咪公公唔係刑事罪行嚟嘅，係咪？因為你冇政治捐獻法啊嘛，係嘛？咁但係好多時收咗人錢，咁大家咁你唔講咪唔講咯，係咪？咁可以唔講嘅，係咪？咁你俾人揭發咗之後，你就要認噶啦嘛，係嘛？就咁簡單啫嘛，係咪？ 即係你就係香港冇呢個法律，咁咪可以咁樣，咪好整黨法，又冇政治捐獻法，點都得。咁但係唔好，咁但係起碼俾人清楚，嗱，你收咗某人錢，咁大家對你嗰個立場咧，就會提出一啲質疑。咁呢個係好正常嘅，係咪？即係等於你憑空捏造話我收國民，收呢、這個共產黨錢，係憑空捏造嘅。啊，屌你，即係成日講係嘛？成個泛民主派都喺度講噶啦，冇證據嘅，係嘛？咁呢個喺政治上邊，你就係要即係話去抹黑個對手，咁又好正常喎，我覺得又好正常喎。咁你覺得講講下有人信，咁我就可以抹黑你，跟住就等你喺政治上冇影響力。咁你個主觀願望係咁，咁但係可唔可以即係主觀願望可唔可以達成咧？咁就要睇客觀嘅事實嘅發展咯，係咪？咁我哋俾人搞咁多年都搞唔死，咁你就即係好死心啦！屌你咁樣，冇嘥時間咧。所以我成日同我哋嗰啲人講，唔好花時間去同呢啲人去辯論，冇必要嘅。我間唔中我有啲興趣嘅時候，我就喺呢度講兩句嘅啫，唔好嘥時間。大家認真啲去做而家嘅工作，係咪？你係需要每日你都要落區，係咪？你需要坐喺度靜落嚟嘅思考啊！聽日繼續我要做啲咩嘢？你要檢討下每一日你接觸到啲人嘅時候，你講嗰啲嘢係咪？是不是可以換個方式嚟講咯？咁樣講係會比較好啲咧。等等，係咪？或者你有冇曾經試過對有一啲即係喺你派傳單俾你嘅人，佢對你不禮貌，跟住你又不禮貌對佢啊？咁你諗下呢啲嘢，好認真、好綿密嘅嗰啲好細緻嘅工作嚟嘅，係咪？即係包括你鄭錦滿嗰個梁老師嗰、那個嗰件事係一個教訓嚟嘅，係咪？咁啊，亦都吸收咗經驗，冇壞嘅，係咪？喂，人哋要搞你嘅時候，任何時間都可以搞你，但係最緊要自己，係咪？認認真真去做事，係嘛？成功與失敗就真係天嘅事，係嘛？即係謀事在人，係嘛？ 成事在天， 成事在天，自己盡咗自己最大嘅努力，去為呢一個理想、為呢個目標去奮鬥，咁就 OK 噶啦，係嘛？即係亦都冇必要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嘢，走去同人哋真係嗌交。啊、有些人你需要嚼佢嘅就等我哋嚟又得，冇所謂嘅，係嘛？即係我就冇所謂，我哋得罪咩人都得罪得起。但係你有啲後生嘅，你就真係得罪唔起，係嘛？因為你往後仲有好多時間，佢會同你糾纏不休。屌你，我哋就冇所謂，係嘛？我搞完呢壇之後，屌你咩？我歸隱，屌你！你講乜對我都冇用，係嘛？即係咁樣，所以希望即係我哋而家所有嘅同仁。一往無前，向着標杆前進，啊，唔好理，或者忘記背後，啊，即係一路向前走，咁啊啱噶啦，啊，如果不時要檢討，即係自己嘅作為，其實冇乜所謂嘅，即係人生你經歷過呢一個階段，啊，經歷咗呢一次咁嘅運動咧，對你自己無論喺思想上邊，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咧，你都會係有長進嘅，係咪？特別係對啲年青朋友嚟講，咁啊。你好似和台勇又好，梁天琦又好，係咪？即係佢哋短短呢兩三年嗰個經歷，對佢一生人都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係咪？即係而家真係前途未卜，係咪？今年得個廿零歲，係咪？即係究竟將來會變成點咧？唔知道。咁但係佢哋而家都有個理想，為佢哋理想去奮鬥，係咪？咁我哋梗係支持佢啦！我哋即係年長嘅人對呢啲年輕人啊，佢即係犧牲咗自己啊，好多即係譬如話，無論學業啊、事業啊等等啊，係嘛？咁付出咁慘重嘅代價，為咩你話我聽？為出名啊？唔係噶嘛，係咪？都係為香港嘅前途去奮鬥啊嘛！因為呢個香港前途係屬於佢哋噶嘛。嚴格嚟講，真係唔係屬於我哋呢啲人啊，大佬，係咪啊？即係我哋經過呢幾十年嘅奮鬥，為香港嘅民主奮鬥，其實結果都係證明失敗噶嘛。我哋過去嘅所作所為係唔成功噶嘛，啱唔啱啊？係咪？所以好簡單，你話你自己係本土派，或者我係堅持香港人本位，為咗選票，屌你個個都喺度鳩噏，係咪？我哋有一個檢驗嘅標準就係，你一定要 否定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不只是對大陸，是吧？對大陸我們無權知悔，你要否定他對香港那個統治的合法性、那個、管治合法性，否定港共政權那個統治的合法性，那你才叫本土派，你才叫做要爭取自治或者自決，沒有人講你又講。你問下香港眾子這班僆仔，你可不可以否定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合法管治先？不可以的話，就又是體制內改革，公乜撚嘢頭啊？點會俾你公投啊？啱唔啱啊？泛民更加唔使講啦，張委員長前、張委員長後，係嘛？屌你啦！喺張委員長面前就篤呢、這個，唔係篤啊，即係啊，叫佢換特首咁，哇！然後好開心。你即係話仍然係即係擁護呢一個中國共產黨香港個統治合法性啊嘛？基本法我哋一定係遵守嘅，咁講呢啲嘢咯。咁有啲人話：屌你做立法會議員，你咪宣誓效忠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我兩次宣誓都博滿嘅，知唔知啊？即係起碼我表現俾你睇就係我屌你，我焗住要噏，但我都噏到歪零歪斜嘅，大佬係嘛？我都做咗啲嘢啦，要係嘛？好過你嗰啲個口中喺度，我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但係其心個心就唔係咁諗嘅，係咪？屌你咪一樣發假誓。是咪同我啲略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字，結果要我重新再宣誓，我又一樣咁兩嚟，係咪？咁啊點啊？呢、這個係一個抗爭嚟㗎嘛，又係係咪？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啊！所謂自決自治，而家大家好撚廉價嘅口號嚟嘅呢個，個個都識嗌，連民協都識嗌，有幾大鑊咧？係咪？要你連呢個中樹根都要本土不要分離，結果佢而家俾人分離啦，係咪？個個都識嗌，咁檢驗嘅標準就係係咪反共先？你叫中共結束一黨專政，唔等於你反共喎，係咪？你仍然係會擁護中國共產黨嘅，如果佢結束一黨專政。是吧？你是叫他結束一黨專政，不是你去結束一黨專政，是吧？有些人說、欸、叫打到共產黨很厲害，你回大陸叫到叫打到共產黨，我這樣說話，屌你我回大陸被人拉死得的嘛，是吧？那我在這裡叫暫時都還安全，可能都會被人拉的，是吧？都可能會死的，那你回去大陸說平反六四吧，撲你的街，整班支聯會殺去大陸開燭光晚會吧，你落去天安門門口行不行？即係等於有某人話：屌你咩衝上台叫人話自己主張香港獨立，咁你即係等於衝入麥當勞叫佢俾碗俾個乾炒牛河，你即係比而不倫，一冇撚讀書嘅呢啲人係佢衝上去，佢係要引起傳媒嘅注意，突顯佢呢個訴求。佢唔係叫你支聯會俾佢香港獨立，屌你老味真係！同你做嗰個比喻話，你去麥當勞要求佢整碟乾炒牛河俾你，遲啲可能都有嘅。好，節目時間你講過下啱啱答半，我哋好準時嘅，拜拜。